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红色是希望的象征，生命的象征，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而那些唤醒人们斗志的红歌曲，更是让人听起来浑身是劲儿，充满了动力。他们是经典，是一种传承，他们将革命精神世代接力。每当人们听到这些经典的红歌的时候，那段革命历史的回忆依旧历历在目，所以有很多的歌坛新老歌手喜欢将红歌再度翻唱，令人百听不厌。欢迎各位乘坐娱乐大篷车，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呢，司机韩涛就会带您一起去盘点那些优秀的红歌翻唱作品。首先为您推荐的这位就是新生代创作歌手吴彦斌，他在2009年推出了一张名为《红歌》专辑，当中收录了很多的红色经典歌曲。赶紧来听一听由胡彦斌带来的这首广为流传的歌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听一听他的改编。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你的光辉思想永远扎我心。最近你的光辉思想永远只航程，你的功绩比天高，你的恩情似海深， 怎么样，由新生代唱将胡彦斌改编后的红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听起来是不是也颇有一番味道呢？而且编曲的感觉也是颇显流畅。其实胡彦斌刚刚推出单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北京的金山上的时候，对改编这些经典的作品还有一些担心，但是根据众多歌迷对胡彦斌唱红歌的支持度来看，让他心中感觉踏实不少。说到做这张红歌的初衷，胡彦斌表示，除了是献礼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把它当成一个礼物送给自己的长辈，因为自己的爸妈那辈人听的最多的就是红色经典歌曲了。而作为80后的新一代人，胡彦斌愿意传承，愿意接受这些音乐，希望对经典的红歌进行一个符合时代特色的全新演绎，使其更加的符合大众的口味，引起年轻人的共鸣。那么下面呢，咱们再来欣赏这首由胡彦斌带来的《北京的金山上》。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祝你幸福的到到山， 一首北京的金山上来自胡彦斌的演绎。介绍了时下当红小生胡彦斌的红歌之后呢，下面呢咱们要来听一听华语歌坛实力派唱将翻唱的红歌了。首先出场的这位就是韩磊，他翻唱了一首源自影片《海外赤子》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电影《海外赤子》的上映，这首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马来西亚归侨叶佩英演唱的主题曲也在中国大地上被唱响了。在1980年的优秀群众歌曲评奖中，《我爱你中国》被评为优秀群众歌曲。1983年获了第一届优秀歌曲评选陈忠奖。同时，在2009年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十部委主办的爱国歌曲大家唱当中，这首歌曲也被收录其中。歌曲刻画了祖国的春苗秋果、森林山川、田园庄稼等美丽的景象，表达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满腔炽热和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感。下面来听一听韩磊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我爱你，中国》。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的休闲之旅呢，来聊一聊优秀的红歌翻唱作品。之前的旅程当中，我们听到了胡彦斌带来的《北京的金山上》。那么您知道这首《北京的金山上》最早的演唱者是谁吗？他其实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韩红的母亲雍熙。没想到吧，雍熙是著名的藏族歌手，德母所赐，儿时的韩红就对音乐生出了浓厚的兴趣。1985年，14岁的韩红获得了首届金孔雀杯声乐大赛北京赛区的优秀奖。2年以后进入了二炮演出队，1988年考入了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随声乐教授邹文琴学习声乐。1995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师从李双江。一路打下良好音乐基础的韩红，在歌曲的演唱把握上都非常到位。那么接下来欣赏韩红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红》中收录的红歌《绒花》。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 这首歌曲是来自韩红的《绒花》。那么在韩红2003年发行的《红》这张专辑当中，还收录着这样一首歌曲《我的祖国》，说起来大家都能够哼上那么两句。这首歌曲是影片《上甘岭》的主题曲，乔羽写作的时候呢，给这首歌曲定名为《一条大河》，但是发表的时候被编辑改成了《我的祖国》。歌曲的原唱是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之后也被宋祖英、彭丽媛、李谷一、韩红等名家翻唱。韩红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把歌曲中对祖国的那份热爱之情诠释得非常的到位。那么赶紧来听一听这首由韩红带来的《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 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手工的好字，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姑娘好像 我的祖国，来自韩红的演唱。在众多的红歌当中，也有一些歌颂军民鱼水情的歌曲，像这首脍炙人口的洗衣歌，就是创作于1964年由李俊琛作词罗念一作曲的优秀作品。这首歌曲的创作酝酿过程长达10余年之久，讲述的是在解放西藏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战斗中，在砸碎封建枷锁实现民主改革的日子里，边疆自卫反击的战场上，解放军和西藏人民结下了深厚鱼水情谊。作者亲身经历了这段难忘的岁月，感受深切，但一直未找到合适的形式表现它。一次拥军活动当中，乡亲们为部队拆洗衣被，作者从这动人的场面当中得到了创作的启示和灵感，用极为平实却句句深入人心的语言谱成了这首深受军民喜爱的洗衣歌。那么我们就再来听一听韩红演绎的这首洗衣歌吧，又会有怎样完全不同的感受呢？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今天的休闲之旅，稍后见。 谁帮咱们的解放嘞？是全解放军嘞，是真心共产党嘞，他们养着多多你天上没多少嘞，与你本是一家人，帮咱亲人洗呀洗呀洗衣裳嘞。 是的是的，这就是的 朗诵。嘿，是谁帮咱们修公路嘞？ 他桥梁嘞。是情人解放军嘞，是决心共产党呀，他们要抓的耳朵你别上没多上嘞。举你本是一家人，帮咱亲人气呀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要跟大家继续盘点一下当今歌手翻唱的优秀红歌作品。改编歌曲的方式有很多种啊，用摇滚的方式来诠释红歌会是一种什么味道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为您推荐几首来自摇滚领军人物郑钧翻唱的红歌作品。2003年的时候，郑钧发行了一张《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翻唱专辑，其中收录了一首由著名作曲家雷振邦为影片《冰山上来客》创作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曲本来是一首古老的塔吉克民歌，而后来经过雷振邦的改编之后呢，收录到了影片中，成为了这部影片当中经典的插曲，一时也是广为传唱。主要讲述一名驻守新疆唐古拉山的解放军边防战士同当地的一名美丽的姑娘的一段爱情故事。不过这首歌曲主要参考了一首古老的塔吉克民间歌曲《古丽碧塔》，所以这首歌曲拥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1963年影片公映之后，这首歌曲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流传。那么我们来听一听郑钧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翻唱版。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红的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这纯洁的友谊和爱情。